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朝这儿，跟我来来呢，这是四位，给这儿蓄水，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蓄水。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87.6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还是要和您一起呢继续通过相声作品啊，缅怀不久前刚刚不幸辞世的相声名家吴兆南先生。今天呢，在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欣赏一段吴兆南先生啊和魏龙豪先生合说的相声作品小跑堂。 无论什么事儿啊，都要讲究研究发展。 哎，不研究不成。 是啊，您甭说这个原子核子了，您就拿一位工程师来说吧。这首先呢，得会画图。 那当然了， 工程师拿过这个笔来，不用几笔，刷刷刷，画完了之后，六层楼盖起来了，连窗户带门、地印子、停车场，全都把它留好了。 那是啊，人家专家嘛， 外行。您要是不懂不研究那行吗？ 不懂不研究那可不成。 我有一个朋友，他愣说这玩意儿算不了什么 啊， 这画图有什么不得了啊。 啊嘿，有什么 啊？有个朋友要盖房，他给人家画 啊。 哎，没关系，我给你们画。是这有什么不得了啊？玩票不要设计费 啊， 刷刷刷画完了也是六层楼， 嘿，盖好了。 盖好了又拆了， 怎么了？ 没留门 啊？好嘛，他这气烟筒呢。 哎，您说那怎么住啊？ 说的就是， 是吧？哪行哪业都不简单。 对，360行，行行出状元。 不过呢，您得自己研究。 哎，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非得钻研不可。 嗯， 您拿我兄弟来说吧。 啊， 我 哎哎 啊， 你哪个兄弟呀？ 比我小啊。 哦啊，废话，啊，比你大是你哥哥。 哎，对呀。啊， 什么对呀，啊，你好几个兄弟呢。啊，你说的是哪个兄弟呀？ 啊，就是我最小的那个兄弟嘛。 哦，铁蛋呢？ 啊对呀。啊，对对， 在家里闲着呢？ 没有，早就有了职业了。 啊，在哪儿做什么？ 饭馆里跑堂 啊。 这个工作很伟大哟。 嗨 嗨，怎么了？ 你怎么让他单干那个呀？ 那干什么去啊？ 哎，那行啊，他没有什么出息。 你有出息啊？ 我 那怎么了？哎，我告诉你啊，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这饭馆餐厅这种行业这是不可缺少的呀。 哦，您说这个饭馆 啊？当然了，这没饭馆行吗？ 他那我就行啊。 哦，在外头办完了事儿，您饿了您哪儿吃饭去？ 我家吃去啊。 哎，对啊啊，这家吃去 啊我回家吃去啊。 哦，你当个演员是老在一个地方演出吗？ 那不一定啊，哪儿都去啊。 所以啊，大家伙演完了一场该吃饭了，人家都上饭馆了，你上机场 啊， 到了机场上飞机，下了飞机倒公共汽车计程车到家吃顿饭，吃完了饭以后你再赶回家。 可我干嘛？我折腾啊。 还是的呀， 那你上哪儿吃饭去？ 那我就得上。 所以嘛， 哎不，啊，我自己坐着吃。 自己坐？ 自己坐。 啊，那你要是跟着团体出去，那你怎么办呢？ 啊， 哦，走的时候左边扛着米，右边扛着面，啊，左手提了这铁锅，右手拿着铁勺，左嘎着窝夹着酱油瓶，右嘎着窝夹着醋瓶，啊。前胸挂着案板，脊梁上背着蒸笼，脑袋上顶着锅盖，啊，左耳朵眼里头塞着花椒，右耳朵眼里头塞着大料，嘴里叼着擀面棍儿，一走道这么叮当乱响。您说这好干吗？ 可我这是说相声去吗？ 你这是给饭馆搬家呢？你 哎，不像话呀！ 啊，没饭馆行吗？啊，说呀！ 这我说什么呀？我都说完了。 他你呀，我告诉你。你还不如我兄弟呢。 你兄弟 啊，我兄弟在学校是个好学生，在部队里服役是位好战士，在饭馆是个好跑堂呢。 哦哦哦， 无论做什么事他都勤学苦练，把握时间去研究发展，不浪费时间。 那好啊， 不过可也有一样。 什么呀？ 他说这个跑堂这个行业啊，没有技术可不。 对呀， 不什么对啊？ 刚才我那意思啊，哎，就是这个意思 啊。 他的那个，我说那个这行没有劲呢，就是这个，他本来嘛， 啊， 有什么技术啊？端端汤，拿拿菜，这顶多嘛，盛碗饭，就这个吗？ 啊，这端汤拿菜就是技术啊，这没技术就不行了。 是什么技术？ 啊，当然了 啊， 甭说客人要别的，就要一个干炸丸子吧。这算什么？ 是啊， 哎，你端起这干炸丸子来都得有姿势，不能胡来。 什么姿势啊？ 哎，那得有技术啊。 啊， 右手端起这个炸丸子来，手腕子往里，盘子边靠在胸前，这可不能挨上，那挨上蹭油啊。 哦， 左手在前边护着，这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啊。劳驾少回身，蹭油靠边往里。您呢，哎，您吃这干炸丸子，您这32个，您看看，哎，干净利落，没技术这行吗？ 嘿，这怎么拿都行啊。 啊，这怎么拿都行啊。 嗯， 这没技术就不行。 没听说过。 没技术，这32个炸丸子从后边灶上这么一甩，这就出来了。嘿，老家什么人蹭油靠这儿往里，您那一要这怎么剩仨了 啊？那29个哪去了？ 这都甩出去了，拉了了。 哦，全掉了。 这所以了。这您说没技术这行吗？ 哎，这是得有点技术啊。 啊，还是的。 嗯，那这端汤那就省事多了。 端汤啊？ 啊， 那更得有技术了。 嗯， 这个炸丸子是干的，汤是稀的，这更得有技术啊。 哦，那有什么技术？ 哦，您说没技术 没什么了不起啊。 那么好，我给您一碗汤，您怎么端法？ 好好，这边来 啊。 哎，这两只手这么一端 啊， 把这俩大拇指往里掐好了。 嗯， 哎，这往哪儿跑吧？你说啊，老家少回身靠边，这就来了嘛。您想，哎，怎么不行啊？ 这各位在这儿都看着呢啊。您这是怎么端汤的啊？这俩大拇指往汤里头这么一搁，您说这卫生吗？您这不是三鲜汤啊。 这什么呀？这 您这是洗手盆啊。 啊， 这碗汤还能喝吗？这 那应该怎么端呢？ 啊，没告诉您吗？这就得要技术啊。 哦， 把这汤端起来，这5个手指头都得有用。 有什么用啊？ 这大拇哥在这碗边上 啊， 不能沾这个汤。 嗯， 第4个、第5个手指头 嗯， 要抠住这个碗足，怎么样？ 嗯， 啊，这第2个、第3个手指头 嗯， 在这儿来掌握它的平衡。 嘿， 啊， 你瞧哎， 端起这碗汤来，不能晃，不能洒。 嗯， 用左手在前面这儿护着。 哦， 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这就来了。劳驾少回身，蹭油靠边往里。您呢？哎，您喝这碗汤啊。嗯，这里头我们给您撬的是这黄瓜片。哎，您看这是刚下来的小黄瓜，您看还顶着花呢，哎，这多干净。 哎，要照你这么说，还真得有点技术啊。 这是所以嘛。 啊， 不过呢，起先我兄弟呀，也认为这个端汤啊，这个算不了什么。哎，这张师傅，明儿这客人再有要汤的，我端这汤吧。 好啊。 哎，这张师傅说了。哎，这不行啊，铁蛋，这你还得过几天，你得仔细的看看，要是跟这个老师傅们呢去学学。 我兄弟说了，这没关系，这明儿您瞧我的好了。 对对，明儿个瞧他的。 哎，可巧呢，那天就有位客人呢要碗三鲜汤。 那他端吧？ 他不端还好，端起这碗汤来，这脑袋也晕了，东南西北都不知道了。 怎么了？这是？ 这老贾蹭边靠油往快 边啊，蹭边靠油啊！ 不是，嘿，这蹭油靠边，嗨，我往里，小孩，你跑什么？你还哎呦，别扎！ 怎么了？ 这碗汤全扣在脚上。 嗨，你瞧，出事了不是？ 哎，从出了这回事啊，我兄弟自个儿可就想了，哎呀，要想当个跑堂呢，可是真不简单 哦，不容易。 没关系，练。 怎么练呢？ 啊，每天练。 哦， 晚上回家，早上不上班的时候，找一个大茶壶沏了茶，在家里给我母亲呢，给我父亲们倒茶。 哦，就拿您那小茶碗 啊？那小茶碗怎么行啊？都是那盛汤的大海碗六 啊，那跟盆似的那个。 哎，那差不了多少，哗，这就倒好了。 嗯， 哎，这个耳朵送。哎，老贾少回人蹭油靠边往里淋淋。哎，妈，您喝汤。 是什么？ 你说什么呀？大碗巴色的，我喝汤干什么？我 说的是啊。 哎，哦，妈，那我说错了，是您喝茶吧？哎，这喝茶，对，好啊，喝。 哎，喝。 哎哎，这茶怎么这么大碗啊？ 是啊， 这妈，您不知道吗？这不是是大碗茶，大碗茶的吗？ 好嘛，大碗茶都卖到家里来了。 这爸，您那还没呢是吧？我再给您倒一碗。老贾少回针蹭油靠边往里淋淋。嘿，爸爸，您喝茶。哟，嫂子那儿也没有啊？哗。哎，老贾少回针蹭油靠边往里淋淋。嫂子，您喝茶。嘿，您喝。哎哎，妈，您快喝嘛！这待会儿凉了不好。哎，这喝凉茶闹肚子呀！您瞧瞧，您家这还有半碗吗？您快喝嘛！哎，这不就行了吗？ 好嘛，这还带催的。 老家手真蹭油靠边往里您。哎，小妈，您喝茶， 快喝吧。 我喝呀，我喝什么呀？我喝 怎么了？ 这么会儿我喝六碗了，我。 就这样天天练端汤。哎，练了些日子行了，这不成问题了。 哦，在饭馆里头能端汤了。 哎，这能端汤上菜不成啊，这还得会算账啊。 那没关系 啊， 他们在学校里的时候那学过算术啊，中学生还不会算账啊？ 中学生是会算账啊，不过他们那个中学里算的那个呢是三角几何，跟饭馆里这不一样啊。 哦，对对，不一样。饭馆里头这三角啊是甜的 啊。 对，这三角里头有馅儿吗？ 哦，糖三角，你饿嗝呀你？ 你说什么三角？ 中学那个三角几何啊，那是数学。 哦， 哎，饭馆这账呢是口念账。 哦，得使嘴算。 哎，老师傅算这账呢，不管他是三位、五位、十位、八位，吃完了之后不用一分钟就能把这个账算出来。 哦，这怎么个算法？ 哎，32、46，这是78，78加104，这是182，182加34，这是216块。 嚯，真快呀！ 哎，这我兄弟不行。 那你兄弟？ 他靠这个口念账不行。 哦，那他怎么算呢？ 人家吃完了。哎，伙计，这算账啊！ 哎， 好您呢，这您，哎，这您今儿，您今儿真吃了不少啊！这是32啊，32，这个这，哎，这张师傅，鲤鱼三吃多少钱呢？ 好嘛，还不知道价呢。 这，46哦，46，这个。哎，怎么这个菜多带零啊？这个32，这是46啊，4632，3的3的， 要数手指头啊！ 不是，干脆咱们先算整得了啊！ 好嘛，心里话都说出来了。 这个30啊。这是40，34，这3412，这不对，这乘法，这个30 40，对，哎，这刚才多少钱来着？ 嘿嘿， 啊， 30 40那是70 啊，对，这70啊，70，这是6块啊，这是76，76，嘿，78，78，这还有一笔呢。 拍什么？您没事，您吃这么多菜干什么的吧？哎呀，这是104，对，104的四七，这个四七，这个四七，这个 你脱袜子算吗？你 这10478，这先生，这干脆您还是到门口柜台上算吧。 干什么柜台算了？ 这他算不上来了吗？ 那还行啊。 不行啊。 啊， 没关系啊，练呢。 啊啊，这又怎么练呢？ 这整天早上起来这下功夫。 这个怎么下功夫？ 跟我一样嘛。 啊， 我们这说相声的每天早上起来也得下功夫。 练什么呀？ 我们住在一块儿，我那儿练绕口令。前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别着个喇叭，北边来个喇嘛，提了五斤 喇叭。那么他呢？ 他那32、46，这是78，你呢？ 嘿，这可有意思啊！ 哎嚯，这早上起来我们那儿天天练呢。 啊， 前边来了个喇嘛，提了五斤塔嘛，32、64、78，你呢？北边来个喇嘛，这他也喇嘛了，大爷 串了得了。 这不单他串呢，这有时候我也串了。 好嘛， 哎，您别瞧这么串，没练多少日子。这个算账啊是滚瓜烂熟，算的还是特别好 哦。 我兄弟想了，这回呀 差不多了。 你怎么知道啊？ 算账也行了，端汤也行了吗？ 哦，就会算账，就会端汤，这就算行了。 那还要干什么呀？ 这还得会说话呀。我兄弟他不会说话。 哎呦，他是哑巴呀。 这嗨，他招待客人呢应该和蔼可亲，这些个话他有时候就不会说 啊。那好说呀。 不简单。 怎么呢？ 哎，这个当一个跑堂的呀可不是那么简单 哦。 这个客人进门来吃饭的时候首先你说的这个话就得研究。 这研究什么呀？ 哎，你要会说话 啊。 这位客人这回到你这儿来吃来了，下回请客还上你这儿来 啊。 你要是不会说话，不但不在你这儿吃饭了，可能你还把客人都得罪走了 啊。这么严重吗？ 那不，你要不信嘛，咱们俩人就成样成样。 可以呀。怎么成样？ 你来那客人，我来我兄弟，咱们俩试验试验。 好啊。我当那客人。 哎，咱们试验试验吧。 来， 哎，您刚来 啊？刚来。 您请坐 啊。我哪坐呀？我这连把椅子都没有。 不是，你在这比划就行了。 好 啊。哎，您请坐。 好，行。 您没吃呢吧？ 我吃了那饭能上这儿来吗？ 对，没吃呢。这您今儿没事啊？ 没事。 您就一个人啊？ 一个人，就一个人 啊， 一个人。 您还在那儿住呢？ 没搬家。 在哪儿住啊？ 呵呵。 您在那儿住呢是吧？ 我在锦州街。 您家里几口人呢？ 我查户口呢。户口。 这还有谁啊？ 一个太太，仨孩子。 您结婚了吗？ 嗨，废话嘛。 对，结婚了，这是结婚了，结婚了。 什么跟什么呀？ 这你所以说吗？我说他不会说话吧，这就是没有锻炼。 哦。 哎，这只要一锻炼就行了。老师傅也是跟他这么说。铁蛋呐，客人到咱们这儿来啊，主要的是吃饭，咱们这个说话必须得有分寸，要说得恰当， 哎，让人听了顺耳， 哎，最好呢，咱们不卖苦脸饭，客人来了，咱们让人笑着来，笑着走， 哎，这个省事 啊，什么省事啊？这会笑的客人看见了是自然的，这不会笑的还不如不笑呢 啊？这简单吗？你越说越难了，可是？ 不是，您要是不会笑的，这客人什么也不吃了，能让您给吓跑了，你信不信？ 那我不信 啊！ 这有什么呀？ 不是，你怎么老抬杠呢？你不信没关系，咱们俩再试验试验。 可以啊，这你沿着越说越难了嘛。 好，您刚来？ 啊，刚来啊。这毛病是怎么着？ 您请坐。 好。 您打算吃点什么？ 我什么也不吃，你有神经病，我跑了我。 所以说嘛，我说他就不会乐嘛。 啊！ 后来我兄弟这么一想啊， 没关系，练。 哎，你怎么都知道了？ 是吗？没第二条路走嘛？ 啊， 这怎么练呢？ 哎，这个每天只要没事啊，就冲着这个大镜子乐。 哎，这也是个办法 啊。那大镜子里呢，那就是顾客 啊。 您刚来。您请坐。您吃点什么？ 行了，别乐了， 你这乐比哭还寒碜呢。 这是老师傅也是这么说。那这铁蛋呢、啊、这个乐呀，这可不是技术，这是要让它发自内在，乐出来呢要真实的，要自然的。这就是你这样乐啊，这乐一辈子也是假的，不自然呢、 啊、不错呀。哎，这在脸上啊看得出来。 哎，可是我兄弟他自个儿努力啊、嗯、再加上老师傅的指导 啊， 这才乐好了、哦、而且呢每天都有不少的这个老客人呢去照顾我兄弟他们。 哎，你瞧，哎，好啊。 哎，好不是吗？ 啊， 过了几天又闹笑话了。 又闹什么笑话了？ 有位老先生啊，他上那儿吃饭去 啊。啊啊， 这位老先生啊大概有六七十了。 哦哦哦，上了年岁了。 哎，这个腿脚啊都不大利落了， 你瞧， 牙口呢也不好了。 嗯， 六七十岁了嘛，是吧？ 啊啊， 就这个右边还有一颗牙。 哦，硕果仅存了。 哎，这个老先生呢想上饭馆吃点软和的东西啊。哎，我在这个家里头吃东西啊老是不对我这牙口啊，今儿个我到饭馆呢，哎，去吃点什么吧。 对，换换口味。 哎，这刚一进门呢正赶上我兄弟在那儿招呼客人。 哦， 哎，我现在好了，现在也知道怎么乐了，乐着就过去了。哎，老先生您刚来啊？哎，是啊。哎，您上楼吧。嗯、你说什么？ 请您上楼。 好，上楼啊？你背着我上楼啊？啊，我走道我还摔跟头呢，我还上楼啊？上楼我就楼了。 对，这倒是。 哎，那干脆咱们就楼底下吃吧。 对了，就这儿吧。 哎，对对对，老先生，咱们哎，您那老先生您吃点什么啊？你们这儿都有什么菜啊？ 问问吧。 哦，您要吃菜啊？哦，那我们这儿可最齐全，红丸子、白丸子、南疆丸子、四喜丸子、坛肉、扣肉、米粉肉、红烧肉啊、红烧排骨啊。 哎，您听听。 哎，你等会儿啊。你说多了啊，我这个脑子啊我也记不住啊，我呢就喜欢吃这个红烧的东西。 嗯、 哎，你呀给我来一个就行了。 哎，让你兄弟看着办了。 那没问题。哎，老先生，您喜欢吃这个红烧的东西是吧？哎，对了， 问清楚了。 哎，我兄弟走了，没有多大功夫就给端来了。 真快呀、啊！ 老先生是真馋了、 嗯， 用筷子夹起来放到嘴里，吭吭就是一口。哎呦！哇， 怎么了？ 老先生最后的那颗牙也掉下来了。 啊、 哎呦，我天哎，你们这是什么呀？ 这一定是红烧肉啊！ 哪儿啊？我兄弟给他叫的红烧排骨、啊。 哎， 现场的魏龙豪先生和吴兆南先生表演的这段小跑堂，我们第一时段开心茶馆呢到这儿先告一段落，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继续啊和您一起分享吴兆南先生的舞台艺术。 在黎明，你的脚步牵绊着路霜，如影随形是那狂乱的风，走在充满了陌生的时光，一步步吸住受过的伤，看不清那漫漫无常，如何相信真的能相信吗？门前这条小路就能走向安宁的家乡，他的平淡相思融在歌唱，也当时却也不声不响，唏嘘着在林中回荡。当黎明还披着轻轻的纱，当湖面上还燃烧着红霞，此刻的无声的喧哗，大地被光芒照得暖洋洋，成熟的苹果却一声不发，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一颗心啊，几颗热烈的心会在泥泞的雾中模糊。

就是爱喝两口。 喝好，甭说，这是那狗熊骨头折腾的。 对，这时候啊，您可千万别让他再喝了。 如果他要是还喝呢？ 那您赶紧跑吧。 怎么呢？ 等他那老虎骨头一犯了劲儿啊，你非挨揍不可。 哎呦，我受不了。 要不怎么说这喝酒，喝多了他会害人呢？ 哦，这么说。少喝点可以， 当然可以，这个酒啊的确是药， 嗯， 少喝呢有好处，它可以疏菌活血嘛。 哦，别多喝。 对，喝过了量不但对身体有妨碍，而且还耽误事儿，酒醉如小死啊，喝醉了什么事儿也干不了了，喝多了有时候还会吐。 哦，倒酒 那最伤身体了。 嗯， 说不定这一病就是几天。 花钱找罪受，这图什么虚的呢？ 有时候醉了呢，口不择言， 嗯， 说什么他自个儿也不知道， 嗯， 也许因此而把个挺好的朋友给得罪了， 那多划不来呀。 酒喝多了，弄不好呢，或许还变成个废人。 废人 啊，这个人要喝酒成了迷喽， 啊， 那还不报废吗？ 有酒迷吗？ 有，过去在北京的时候， 嗯。 我们有个街坊就爱喝酒，这个人就成了酒迷了。 您说说，这个人迷酒迷到什么程度？ 这一般人最爱喝的吧， 嗯， 顶多也不过每天喝三顿。 是啊， 我们这街坊爱喝酒，那都喝出了圈了。 他怎么个喝法呢？ 天天啊，酒不离嘴，脖子上挂着个葫芦，口袋里呢装着十几个瓜子儿，走一步得喝一口 啊， 喘口气儿也得喝一口。 是啊， 少说着。这一天要是没十斤酒啊，他就活不了了。 嚯！ 别看酒喝得多哟，他可不吃菜 啊， 十几颗瓜子啊，他能吃三天。 哦，这要是来块豆腐干呢？ 那起码能过半年。 好嘛，哎，那么他这么爱喝，到了睡觉的时候该不喝了吧？ 不喝，那能睡得着吗？做梦的时候都得来点酒渗着，要不然连梦都做不安生。 睡着了怎么喝呀？ 哎，他有主意啊。 嗯， 做了个木架子放在床上， 嗯， 上边呢挂了个瓶子，就跟那医院里打盐水针用的那一样 啊， 里边呢装满了酒，下边呢接个皮管， 嘿， 中间有个小玻璃葫芦 啊， 这皮管一头呢安在那瓶子上头， 嗯， 一边呢把它含在嘴里头，一滴一滴往嘴里头伸。 嘿嘿，这一宿他睡得美极了啊。 那可不，天也亮了他也醒了， 嗯， 正好酒瓶子里的酒也完了， 嗯， 起来再把那葫芦挂脖子上。 哦，接茬喝。 他们家的日子很富裕 哦， 父母早亡， 嗯， 就是哥俩也没分家 啊。 这哥俩呢也都娶了媳妇了， 嗯， 由他哥哥大爷管家。 哎， 家里呢开着俩买卖， 嗯， 有一个杂货铺，还有一个糟坊。 糟坊什么叫糟坊啊？ 哎，烧锅就是做酒的。 哦，怪不得呢，酒迷喝酒不花钱嘛，他是二掌柜的。 这哥哥嫂子经常劝， 嗯， 他老婆可不敢劝。 为什么呢？ 怕老虎骨头发作了，那活不了啊。 哎，真打呀。 有一天他哥哥劝他， 嗯， 兄弟，你天天这么喝，这可不是个事儿， 是 把人都喝废了。 可不是， 你什么事儿也不能做了。 哎， 要说咱们这个家当，别说你一天喝十几斤酒， 嗯， 你就是一天喝个百八十斤的， 嗯， 也供得起你。 对， 哥哥绝不心疼钱。 嗯， 可是你得想想啊，要照你这么喝法，你这辈子不完了，不报销了吗？ 他哥哥这是心疼他。 哥，哎，你别这么，我真有这酒瘾。哎，其实我喝不喝这都没关系啊， 嗯， 我这纯粹是这个心瘾 啊。他这还心瘾呢。 哎，要喝我一天喝个三十斤五十斤呢，这也算不了什么。 哦， 要是不喝，我这一年我也不想喝。 哦，是这样吗？ 行了，兄弟，你还一年呢，晚上睡着了你还得干二斤半呢。 那不假。 哎，哥哥，哎，我绝不糊弄你，也不一定嘛，打明儿起我就戒酒。 那戒得了吗？ 你说戒酒啊，你已经说了好几回了，嗯，你哪回戒成了呢？ 哎呀，说过了就忘。 哎，不，哥，这回真的。 哦，下了决心了。 哎，说完了这话，一摔那酒葫芦出去了， 嗯， 大家伙以为这下可好了， 嗯， 这下可糟了。 怎么呢？ 三天三宿没回家，家里这个急哟。 哟，他跑哪儿去了？ 最后在烧火那儿把他给找着了。 这倒好，喝酒省得跑路了。 他哥哥是真火了 啊！ 兄弟，你怎么得了哎？我看你这条命啊，非送在这酒上不行了。这么一拍桌子， 骂上他了 没有？ 啊， 念了四句诗。 哦。 劝帝莫贪瓮头春。 什么叫瓮头春呢？ 这瓮头春就是酒啊。 哦， 劝帝莫贪瓮头春。 嗯， 多置绫罗穿在身。 啊， 且看如今世间事，只认衣衫不认人。 哦，这是劝他少喝酒，多做点好衣裳穿穿。 酒迷一听，怎么着，多置好衣裳啊？那有什么用啊？酒比医生强多了。 嗯， 酒迷一高兴，他也给来了四句。 哎，他怎么说的？ 一生只爱瓮头春， 嗯， 不爱绫罗啊穿在身。 你瞧， 还有朝一日人死了， 嗯， 这衣衫也要化灰尘。 哎，这是跟他哥哥唱反调啊。 他哥哥一听，嘿，你是气人呐。哦，衣衫也要化灰尘，这么说你是非喝不可喽。 嗯， 兄弟，要说戒你是戒不了了，你是非喝下去不可了。 嗯 嗯，对啊，哥哥，戒不了了。好，戒不了酒了。 嗯 戒饭容易，戒酒恐怕难了。要想不喝了，那除非是老和尚看嫁妆。 这话怎么讲？ 嗯，咱们下辈子再说吧。 嚯，表示了决心了。 好，喝喝喝，我就叫你喝，我会让你喝痛快了。 哎，这是什么意思？ 他哥哥叫人呢，弄了一个大水缸 啊， 粗的俩人都搂不过来。 哟， 一人来高 啊， 找了个缸盖， 嗯， 中间呢钻了个眼儿。 哎， 叫烧锅呢送来500斤老白干 啊， 往缸里头这么一倒 啊， 差一尺多点就齐了缸口了。 哦， 叫酒迷过来 干什么呀？ 他叫酒迷把衣裳脱下来。 哦，脱衣裳干嘛呀？ 这酒迷也纳闷 啊。 脱呀。 嗯，脱不脱呀？ 哎，长兄为父啊。 嗯， 酒迷也不敢见啊。 嗯， 只好把衣裳脱了。 啊， 跳缸里去给我。 啊， 跳不去，爬进去好了。 啊啊， 这酒迷就爬进去了。 啊啊啊！ 他哥哥叫人把缸盖一盖。 嗯， 找了半扇墨来。 嗯， 墨眼儿啊，对准了缸的那个钻的那个眼儿。 啊， 往上这么一压。 啊。 亲笔写了四张封条， 哦， 四周围一贴 啊， 把酒迷就泡在那酒缸里了。 哟， 他哥哥跟家里所有的人说 啊， 谁也不准撕掉封条。 是， 谁要是把二爷给我放出来， 嗯， 我就把谁泡这酒篮子里 了。哟，那谁受得了啊？ 是啊，泡俩钟头，那就不成醉鸡也成醉蟹了。 那可不， 大爷叫人走开了。 嗯， 谁也别管酒迷。 那大伙儿子可是散了吧。 酒迷站在酒缸里，这回可随了心了 啊！ 这酒呢，刚刚到他下巴颏这儿， 嘿， 这一低头啊， 嗯， 嗯，一口酒 啊， 嗯，嘿，有意思， 嗯， 老白干还真是二锅头哎， 哦，他还那品味儿呢，嘿， 这回啊就更方便了， 嗯， 你省得那个脖子上老挂着那个葫芦， 嗯， 那多麻烦，这多好啊， 嘿。他在缸里头过足了瘾了。 到了后半夜，大伙儿都睡了 啊。 酒迷的老婆可急了， 嗯， 心里想，完了 啊， 多半天了，不醉死呢也得泡死。 嘿， 他在世啊，虽然是不务正业， 嗯， 可总是夫妻一场嘛。 哎，伤心呐。 哎呀，我去吊祭吊祭他吧。 夫妻总是夫妻嘛。 这酒迷老婆呀，到了缸边， 嗯， 一听这里边啊， 嗯， 没有动静 啊。 完了， 哎， 大概过去了，心里他们一难过呀， 啊， 顺嘴可就来了四句诗。 哦，他也会作诗， 人家娘家也是读书人嘛。 哦，他这诗是怎么做的？ 哥哥说话你不听，因此把你 泡酒中。 嗯， 夫妻若得重相见，除非三更梦魂中。 要想再见呢，只有梦里相逢了。 他老婆在外边哭的这声音，念的诗，这酒迷全听见了。 哦，他没死呢。 哎，他这眼泪也下来 啊。 嗨，都因为我爱喝，让我老婆跟着我受罪，你看我怎么对得起人家呢？ 天良发现了， 他老婆外头那儿还哭 啊！ 酒迷一想，这我得告诉他，我还没死呢，也得找个机会劝劝他，安慰安慰他。 在缸里呢，怎么劝呢？ 这酒迷啊，对着缸盖上的那眼儿啊， 啊， 喂，哎， 这么喊能听得见吗？ 哎呀，他老婆听见了 啊， 赶紧擦眼泪 啊！ 哎呦，感情没死还活着呢。 嗯嗯， 笑了，搬着个板凳啊，就爬到这水缸上头去了。 哦，他高兴了。 这老婆呀，把耳朵啊往上头墨眼那儿一凑， 嗯， 想听听这酒迷要说什么。 哦，他怎么安慰他老婆呀？ 他在缸里啊也做了四句诗。 怎么做的？ 贤妻莫要泪悲哀，哥哥的封条啊别撕开 啊， 你若念在夫妻呀、 怎么样， 给我送块咸菜来、 啊、我还喝呢。 欣赏了魏龙豪先生和吴兆南先生表演的这段酒迷，下边呢我们再来欣赏一段他们两位合说的相声篮球赛。 这个强国呀， 啊， 必须先要强身。 是啊， 要想有个强健的体格，必须要加强的锻炼。 当然了，哎，我看您这体格就挺棒啊。 练的，每天早晨起来，对着大树练吗？ 练，哦，啃树皮呀、 啊，啊，啃树皮干什么呀？练绕口令，吃不到不得不得皮儿，不吃不得到不得皮儿。 哦。练嘴， 哎，说相声的要口齿伶俐呀、啊。 哦，溜舌头， 哎，这是口腔运动。 嘿，新名词儿。 练完了嘴，练腿。 腿， 嗯， 怎么个练法？ 跑啊。 哦，您跑得快。 哎，这什么话呀？ 啊， 要跑不快，我这表哪来的？ 哦，这表是奖品 啊，冠军呢？ 几个人赛的？ 仨人。 仨人啊才？ 啊，决赛嘛。 哦哦哦哦。头一名是？ 头一名是我。 第二名？ 警察。 第三名？ 表店老板。 这啊，您偷来的呀？ 我腿快，他们没追上，这表归我了。 好嘛， 这是笑话 啊。 真练过跑？ 怎么跑啊？ 长跑。 哦， 短跑。 哦， 不跑。 哦，不跑啊。 跑步啊。 哦，跑步。 推铅球 啊， 扔铁饼， 嗯， 掷标枪， 嗯， 跳高， 嗯， 跳远， 嗯， 跳河， 跳河干什么呀？自杀呀、啊？ 谁自杀呀、 啊？啊，那没事儿，跳河干什么呀？ 这是一项运动啊。 运动 啊？ 哦嘛，那运动里没这项。 运动里有那么一项叫游泳啊，游泳那里头有花式表演， 啊、 那不是跳河吗？ 嗨，那是跳水。 那要是在河里头比赛呢？ 这河那也叫跳水。 啊、好，跳水。 您还喜欢练什么？ 什么击剑、柔道？ 哦， 摔跤。 嚯，这都是激烈运动啊！ 这不算激烈 啊， 还有比这更激烈的呢。 您说什么呀？ 那打篮球。 打篮球 啊？哎，在这项运动里头，包括有什么摔跟头、翻跟头。冲锋卧倒，拳打脚踢，鼻青脸肿，上筋。 不，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这什么跟什么呀？这乱七八糟的， 一点也不乱呢。 啊， 这是说明打篮球必须得有全身的武艺。 哦，那这么说您也是篮球代表队的球员？ 球员兼教练。 哎呀，失敬失敬。 哎，我们那队有个外号叫常胜将军。 打得好， 百战百胜。 哦，你们常跟人打？ 打得胡说八道的。 这都跟什么队打过呀？ 那多了，那就拿骑马的来说吧。师大。 师大球队。 师大附小。 小哦，打小孩啊？ 什么打小孩 啊？ 小孩能打吗？一打就哭。打师大附小教职员连队。 哦， 又叫老马队。 啊，这不打小孩打老头啊？ 什么老头啊？老头怎么了啊？那老头也棒着呢， 那里边一个主棍的没有。 废话，那主棍那还能打球啊？ 嗯，那里边有好几位国手呢。 不，他们也打不过你们这群年轻小伙子呀。 谁说的？前半场我们就输了 啊。 那老马还真棒 哦， 体力虽然差点，不是人家那经验丰富 哦， 那球传球快，投球准，带得转，压得稳 哦。但那你们怎么输的呢？ 嗨，我们这队里头啊有几个人怕事啊。 怕事 啊？人家投篮啊他不敢管人家。 那怎么不管呢？ 他们怕犯规啊，怕打架，怕得罪人，怕伤感情，全怕。哎，那就甭打了。你要知道这打球就得狠呐、 啊，这狠 稳准狠，这是打球的原则。遇事要稳，投篮要准，打人要狠。 打人呢、啊、那犯规。 怕犯规啊？ 啊， 那球输了。 哦，是这么输的。上半场输多少？ 输二分。 两分啊？那不多吗？多少比多少？ 二十一比一， 这是两分啊！ 啊，您瞧吧，哎，您看吧，这是二十一，对吧？ 是啊， 这一 啊， 跟我们那个一那相抵，他们不就剩下这二了吗？二分吗？ 他没那么算的，那是二十分。 哦，不是这么说好听点。 是什么好听啊？ 对，输二十分， 他怎么会输那么多呢？ 这跟我没关系啊。 什么？ 前半场我没上去、啊、 哦，您没上 啊，所以才输那么多呀。 但您怎么不上呢？ 你外行不是？评剧还听大咒呢，好脚在后头。哦，什么场合我都上，那哪找好去啊？ 是，他您进屋了找好了，二十分输了。 二十分算什么呀？越多越好啊！我一上去，啪啪啪，全捞回来了。 啊，有这把握？ 我一上场，这士气不同了。整个换人，换上来的个顶个雄赳赳气昂昂，慷慨就义，视死如归。 可你们这玩命呢你们、 哎、要不然怎么会称五虎上将呢？ 五虎上将 啊， 关张赵马黄。 不，推拉扎拱撞。 这什么呀？ 怎么了？这是我们五个人的外号啊。 外号 啊？ 推 我们那左锋，左手投篮是百发百中，右手推人是百推百倒 啊。嗨、拉 拉，右锋矮小灵活，能钻能跑，能拉能拽， 好嘛。扎 扎我们那后卫，人高马大，埋伏篮下，有人上篮拿支就扎。 这什么行为？这个 拱也是后卫，又机警又勇猛，又能顶又能拱。 好嘛，你们是各怀绝技呀、 啊、他们四个人是各有专长啊。 那么您呢？这甭说了，是哪撞了 我？您说推、拉扎拱撞样样都行。 赵浩，合着别人会一样，您一个人会五样、 不然的话我凭什么当他们的教练呢？ 嗨，你们这种行为这都犯规呀、 犯规怎么了 啊？ 五次犯规才罚下去呢。 罚下去那就不能上了。 谁说的？照样上。 哎，人家不让上啊。 哎，你得找窍门啊，换个背心再上去，球场上认号不认人呢。 你、你们这都什么举动啊？你们这， 你甭管什么举动，反正赢球就行。 这好嘛，只为赢球是不择手段呢。 下半场一开始双方换篮 啊， 我们往这边秀，他们往那边秀，我们是各显各的本事，各露各的能耐。 哦， 他们是连窜带跑带上篮。 那你们呢？ 我们是又扎又拱又撞人。 嗨， 一会儿球场上去就紧张起来了 啊。 就见对方球员有趴下的，有躺下的，有抱着脑袋的，有捂着肚子。 这行了 啊 啊！这你们这么犯规，那裁判员他就不罚不管呐？ 谁说不管呢？ 啊， 不到十分钟吹我三次犯规了。 哎，得，再有两次你就得罚下去。 没关系，我们秘密行动，让他看不出来呀、 嗯，那可不一定。 这时候对方跳起来投篮没跳进去 啊， 我跳起来抢球，对方一个大个儿也伸手抢球 啊。 他胳膊长啊，一勾，我们俩把球挤住了。 哟， 这时候裁判员吹哨，嘟嘟跳球 啊！ 这跳球您懂不懂？ 懂啊！这谁抢着归谁吗？ 那大个儿上算呢。 是啊，这个矮的吃亏了。 我心里想，我不是没他个儿高吗？ 啊！ 哎， 他跳我不跳。 哦，您让他 啊，我摔他。 摔他呀。 哎，等他跳起来，我用磕膝盖一顶他，让他来个大趴虎。 这是什么行为呀？这是 裁判员把球拿起来往上一扔，我一使劲就听哎呦扑哧， 他来个大马趴， 我来个狗啃泥。 那还要什么呀？ 啊，他砸我身上了。 这谁让你没事出这馊主意来着？ 起来之后我胯骨也酸了，腿也瘸了，俩眼直冒金花。 那行了，赶紧换人吧。 不，我接着打。 还打呢？ 失败是成功之母啊，这次不灵下次再来啊，要再接再厉，贯彻始终啊。 好，来。 没过两分钟、又是一个跳球，还是我跟那大个子。 耶， 我这么一琢磨，我还是不跳 啊。 等他一跳啊，我先该吆一声。 这干什么呀？ 哎，就为让裁判听见，吹他犯规。 你缺德呀你！ 裁判员把球往上一举，我低头憋足了劲，哎呦， 怎么了？ 他踢我。 哦，他踢你。 裁判员说，谁踢你呀？ 啊， 我这球还没扔呢。 啊，合着您嚷嚷早了。哎，这招没使上。 虽然没使上，他们可泄了劲了。 哦， 我们是越打越兴啊，他们是越打越怕 啊。 趁这机会奋起直追。 哦， 没一会儿的功夫，这两边的比数就平了，是50-50。 哦，平手了。 这时候已经剩下最后10秒钟了。 哟，快完了， 大家更得加油了。 是啊， 这要是在最后进一个球，那就赢铁了 啊。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对方大个子往这边带球啊。 哦， 我是迎面赶上，他一看是我，他愣没敢上篮。 是啊，都让你给撞怕了。 转身把球啊运到中线，我在后边是穷追不舍 啊， 绕到大个旁边，用胳膊肘这么一拱。 哎呀呀呀，不，那犯规，在5分钟之内要罚的。 没关系，裁判看不见呢。 怎么呢？ 大个儿挡着我呢。 嘿， 球从大个儿手上滑出来 啊！ 我认为机会难得，抢前一步把球捡过来，带球就走。 哦， 前面有人拦我，我看离篮不远，使了个国手霍建平的一个绝招，来了一个翻身勾射，就听见唰的一声，球进去了。 哎呀，可真准呐！ 所有在场的观众都不鼓掌了 啊， 是喊好啊，好啊，这球进的好啊。 是好啊。 他就听外边枪声一响，全场结束了。 哦， 我一看比赛结果，52-50， 你们赢了。 我们输了。 哎，你们赢两分啊。 我们输两分。 哎，最后一个球不是你笑进去的吗？ 哪儿啊，我一紧张投错篮了。 嗨， 好，听众朋友，欣赏了三段魏龙豪先生和吴兆南先生合作表演的相声作品，我们今天开心茶馆下午10段的节目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大鹏感谢您的收听，今晚的9:30，在我们晚间版的节目中，我的搭档季彤还要接着和您一起分享现场评书，也欢迎您到时关注我们的节目。 问题吗？您觉得实现梦想难吗？ 不难，每天6元钱就可以。现购买 VIVO XC60，首付50%，日供6元，轻松拥有梦想座驾。详询沃尔沃授权经销商。